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二，农历5月12。北京小雨，20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即将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外交部举行吹风会，介绍相关情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哈文版首发式举行。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条件地区范围将有所扩大，将简化部分考生的报名手续。 中企在津巴布韦的最大水电项目首台机组将于今年年底建成。 山东临沂临港区金玉石化6.5爆炸事故现场明火全部扑灭，8人不幸遇难。 央广时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应成为地方政府的良心工程。 巴林、沙特等多国与卡塔尔断交。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即将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了相关情况。央广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慧来介绍，这是中方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是今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和欧亚地区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是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今年恰逢中哈建交25周年，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也将是习主席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第16次会晤。 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出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举行的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双边文件的签字仪式、共同会见记者、欢迎宴会等。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各领域互利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哈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共同出席亚欧跨境运输启动仪式的视频连线活动，见证双方海陆联运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果。双方将签署涉及经贸、金融、水利等领域的多项合作文件。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邀请出席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本次专项世博会主题是未来能源，中方将以1000平米的最大面积展馆参展。李慧来说，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既是对哈方办会的重大支持，也显示出对国际能源特别是新能源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中方相信，在中哈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为提升中哈关系水平、深化两国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李慧来说，本次峰会后，中方将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并于2018年主办峰会，各方对中方主席国工作充满期待。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阿斯塔纳峰会，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等各有关方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的举措、规划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就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对外发出一致声音，推动上合组织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本次上合峰会的主要议题，一是深入研究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现状、任务和前景；二是就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充分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将与各国元首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促进共同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的新思路、新举措。 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同其他成员国元首签署并发表阿斯塔纳宣言，发表会议新闻公报，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等文件，以及给予印度、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等决议。 央广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哈萨克文版首发式昨天在阿斯塔纳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编辑完成，收录了习近平主席从2012年11月至2014年6月的79篇讲话、谈话、演讲、答问等，收录了习近平主席各个时期的工作生活照片45幅。该书已出版了21个语种、24个版本，发行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突破625万册。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意见深入贯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督促检查、抓好落实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从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原则、工作制度、效能建设、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重要措施。 昨天是第46个世界环境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社会各界自觉践行绿色生活，营造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今年世界环境日活动中国主会场设在了江苏南京，昨天在环保部江苏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17国际环保新技术大会上，环保部党组书记李干杰介绍了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最新情况。公报显示，全国范围内空气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的比例为78.8%，比2015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活控断面劣五类的水体比例下降到了8.6%。 在吉林、山东、安徽等地，形式多样的活动也在进行，引导社会各界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在吉林长春一汽污水处理厂，技术人员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市民讲解着工业废水的处理工艺流程。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除油沉淀池， 隔山机、除油沉淀池等专业设备和工艺让参观者大开眼界，了解了污水处理的基本常识。来参观的市民范先生说，这是一堂生动形象的环保课。 我们知道这样的污水处理起来步骤很繁琐，而且呢投入很多，到时候我们自己在用生活污水的时候就会很注意，每个人都从环保小事做起，就能给咱们节约很多资源。 在江西上饶教育局直属小学，同学们拿着自己收集好的生活垃圾来到兑换银行绿盟驿站排队进行兑换。学生们可以选择兑换成学习用品，也可以选择兑换成美德币。学生王柳倩： 我呢拿收集了10个矿泉水瓶，然后到这来换了一个美德币，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的公告昨天发布，司法部表示，今年放宽条件地区范围将有所扩大，简化部分考生的报名手续，同时在部分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今年司法考试的报名学历条件仍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7月4日，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考试科目为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确定的15门学科，继续允许考生使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进行考试，考试时间为9月的第三个周末及9月16日、17日2天。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司司长贾立群介绍，今年继续实施放宽条件政策，放宽条件地区范围有所扩大。 今年呢，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林区的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呢，纳入到放宽条件地方。这37个县级区划内的考生报考学历条件放宽至法律专业专科毕业。 今年简化了部分考生的报名手续，对全日制普通高校2018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的，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人员，不再要求其报名时出具格式证明。港澳台考生报名参加考试，也取消了一些提供公证信息要求，改为由考生对本人提交的身份信息真实性 作出承诺。今年在部分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 今年司法部决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江苏省的苏州市、广西区的北海市、重庆市的北碚区和宁夏石嘴山市五个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选择在这五个考区报名考试的考生前三卷要采取机考的方式来参加考试。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记者从中国电建了解到，中企在津巴布韦的最大水电项目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工程目前已完成八成有余，首台机组将于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营。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卡里巴南岸水电站项目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两国的界河赞比西河南岸，距离首都哈拉雷375公里。2014年11月10号正式开工，工期为40个月，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合同金额3.54亿美元，主要承担在原六台机组的基础上进行扩机任务，扩机容量为2台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中国电建东南非区域驻津巴布韦首席代表吴一冯表示，未来卡里巴南岸水电站将对津巴布韦国家的整体经济带来较大影响。 因为津巴布韦它有大量的矿业，它也靠农业，它原来也有一些工业，那么现在目前全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电力，所以这个电站的建成对它整个经济的恢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一冯说，一旦卡里巴南岸水电站建成，津巴布韦的电力缺口就会减少约30%，到那时民众的生活会立竿见影地发生变化，人们将不再为缺电付出大量的金钱，也不再会为停电而感到不安。 因为这个电厂它是调峰电站，也就是说它不是全天候发电的，它是在高峰的时候，在早上大家都做早饭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在做晚饭的时候，有这两个高峰期发电，所以它最大的变化就是这样，不需要在从南非进口电力了，这个国家将用上了更加便宜的清洁的能源。 据了解，卡里巴南岸水电站第二台机组有望于明年一季度完工，届时两台机组将并网发电。 近年来，钢铁重镇河北武安创造性地建立了全国首个县级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倒逼过剩产能退出。采制：央广记者王志勇、王志达，邢台台记者赵峰。 在河北武安红荣钢铁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座600多立方米的高炉正在被拆除，工作人员有节奏地吹响口哨，指挥吊车安全作业。武安面积仅有1800平方公里，却坐落有16家民营钢铁企业，钢铁去产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今年河北省需要压减钢铁产能3186万吨，约15%的压减任务需要由武安来承担。从去年开始，武安创造性地建设了全国第一个县级产能交易平台，用市场的手段去倒逼企业去产能，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不拆炉子的出钱，拆炉子的得到补偿，各企业之间形成了去产能共同体。武安市市长强延峰： 就我们把这个去产能任务进行货币化，然后每一个企业都有压力，都承担任务，都承担责任。 随着去年钢铁价格的上升，曾经一度亏损严重的钢铁企业都出现了回暖现象。今年的交易互助金定什么标准？为了科学合理，武安市发改局局长孟天增往企业跑断了腿。 主要是价格，这个可不能强制这样。 今年，2017年武安市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实施方案尘埃落定，压减钢铁产能指标交易互助金的标准是每万吨铁钢各200万元，这一数字比去年提高了一倍。孟天增对今年的去产能任务很有信心。 我们这个列的这个单子，这就是政府的手，但是我们又建立一个平台，就建立一个市场那个手，然后用市场那个手呢，就他们心甘情愿 用市场的手段去产能，这在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看来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你去产能嘛，你不能一刀切，产能教育互助平台把这个市场化的方法引进，从根本上去解决，不光是一个手段，我觉得呢还是一个思路的创新也推广价值。 山东临沂临港区金玉石化65爆炸事故现场明火已全部扑灭，7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均不幸遇难，死亡人数上升至8人。央广记者刘华栋、柴安东、王成林、刘颖超报道。 昨天凌晨1点左右，团林镇埃沟村的村民被一声巨响从睡梦中惊醒， 紧接着窗外冲天的红色火光映入眼帘。 我们以为是地震了，你知道吗？我们都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爆炸导致多户村民家中的窗户玻璃被震碎，天花板出现裂缝，村民们纷纷跑出家门，连夜收拾东西去其他乡镇投靠亲友。 村儿就跟洪水似的，连不上走的，在自行车下的，在开车的都往外走了，人都出来了。 凌晨4:31，临港经济开发区宣传办公室确认，临沂金玉石化有限公司庄卸区一辆液化气罐车在庄卸作业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情。直到中午11:30，公司内仍有一锌烷罐区、液化气罐区和装置区存在明火燃烧。救援共出动8个消防部队的900多名消防战士、170多辆消防车，全力组织明火扑灭，并对相邻的罐区进行喷淋降温。经过约15个小时的救援，终于顺利控制了现场情况。临沂市临港区安监局曲丽华： 截止6月5日16点，两个爆燃装有一锌烷的储罐明火已全部扑灭，其余4个装满一锌烷的储罐经喷淋降温已全部保住，完全消除了发生次生灾害的危险。对已爆燃的储罐，指挥部正组织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落实防控措施，防止死灰复燃。 据初步调查统计，事故发生时作业区的当班职工共有42人，其中8人不幸遇难，遗体已经全部找到，9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正在全力救治，目前生命体征稳定，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央广时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应成为地方政府的良心工程。撰写刘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5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1591亿元专项资金，每天有3000多万学生受益。然而媒体近日披露，仍有近半数学校的营养餐没有基本达标，不达标的问题如果用数字量化，仅有14%的学校钙摄入量符合国家推荐标准，维生素 A 达标学校仅占40%。梳理问题大致包含几个方面：一是用课间加餐替代食堂供餐，牛奶加面包的固定搭配在个别地方不符合孩子们的饮食习惯，国家每人每天4块钱的补贴效果打了折扣，还存在资金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风险。二是营养餐计划服务人员配套经费严重不足，所需的水电煤气等配套费用短缺，很多学校都表示难以承担这部分额外支出，只能挤占餐费。三是营养餐计划的配套场所和配套设施不完备，营养餐的制作、储存、留样等环节无法保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他们研究了执行计划评估中排名靠前的20个县，发现执行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营养餐计划没有政绩考核的硬杠杠，又不能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地方自然不愿意花心思想办法改善供餐条件，更舍不得拿出地方财政配套中央专项补贴。其他的事情可以等，唯有孩子的事情不能等，贫困地区的孩子更不能等。监测数据表明，过去5年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学生平均身高增长了将近6厘米。今年秋季开学，营养改善计划将实现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全覆盖，希望相关地方政府能够把营养改善计划做成良心工程，对校餐规范、出资责任、问责制度、信息公开做出明确规定，让国家的每一分投入真正成为孩子们的福利。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工信楷模陈世鲁，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 1959年从苏联学生归来的陈世鲁牵头创办了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这是我国航天教育的首批院系。他生前曾回忆， 去的是个莫斯科航空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呢也是航空基础上也弄航天了，国内的就是航空。59年我们也办新学院，叫宇航工程系。 然而令陈世鲁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五年之后，由于院系调整，宇航工程系却面临被撤并的风险。 我是说航空上到岸铁路一大步，所以我说现在讲拆掉了可惜了，其他国家也不会是把航天要拿来取消，要把航空不会的。 就这样，他开始了四处奔走。陈世鲁的远见和坚持让宇航工程系最终被保留下来，西北工业大学也因此成为国内航空高校中唯一自开办航天专业以来就没有中断过的学校。从这里走出的7000多名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级人才，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由弱变强的创业之间。2016年4月24号，我国首个航天日晚上21点10分，这位终生情系航天的老人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陈世鲁生前好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 他坚守航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不只是培育了航天人才，而且还具体地参与了航天工程，做出了贡献。 陈世鲁学生 C919 大型科技项目总指挥金壮龙， 陈老师为人师表，学识渊博，教学严谨，品德高尚，他的爱国情怀、科学风范和精神力量仍在激励和改造着一批批航天人。 强军新军新征程。 近年来，我军探索展开的士官长制度，有力助推了部队战斗力增长。请听央广记者邓锡光、宗兆顿发自战略支援部队某旅基层连队的特写，一名士兵的强军担当。 习主席说，绝不能把兵带交去了。 说话的是连队3级军士长赵云霄，此时连队正在野外驻训，赵云霄却不谈成绩，直言问题。 我们在外训场地没有单独的战术训练场。 这句话连队可是高度重视，因为赵云霄现在的身份是连队士官长，同时也是党支部里的士兵支委。士官长要对部队士兵的基础训练和日常管理负责，被称为基层部队的总教头和基层官兵的管理者。连队指导员刘杰清晰地记得，在某项操作训练中，一位班长得了满分，却被老赵泼了冷水。 士官长说，满分标准就是最高标准了吗？班长很不服气，然后老赵来操作，比满分的这个时间还要快。老赵就说，我战斗力标准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只能快点再快一点。 身为一名战士，赵云霄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几年他通读了《枝江新语》《习主席谈治国理政》等大量书籍，写下的笔记有10多万字。他给官兵讲课有一条原则，把党的理论和习主席讲话思想同自己18年军旅生涯的实践紧紧结合， 把事例讲给大家，这样大家听起来就更能接受。 旅政治部主任江峰， 他讲的比我们好，我们都是他的粉丝啊，战士特别的爱听。 赵云霄所在连队同时赢得2项含金量最高的荣誉，军事训练1级单位和基层建设先进单位。他入伍18年，创新研究的10多项战法训法在部队推广，当选为党的18大代表，并3次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见。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11集，前影一又见水木清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将为您讲述1977年他的高考故事，从知青到清华大学的佼佼者，从数学专业高材生到经济学家，如今又跨界研究教育改革，钱颖一走过怎样的历程？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我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正式实施。厦门全国首创邮轮务工快速通道模式，中国航天工业山鹰首架外贸飞机总装下线，请听报道。 我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 2016-2025年”日前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印发各地组织实施。这标志着广东率先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群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广州、东莞、惠州、珠海、肇庆已经成功创建为国家森林城市。广东省林业厅厅长陈俊光表示：“ 我们按照规划呢，2018年力争珠三角9个城市啊全部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到2020年。”基本建成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到2025年，珠三角建成互联互通的森林生态体系和绿色生态水网。 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一个装载邮轮食品的集装箱日前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从越南胡志明市运抵厦门港，将为明天靠泊厦门的国际邮轮天海新世纪号快速供应进口食品。这批货物采用进口直供保税公船的创新监管模式，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只检疫不检验，同时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保税仓储优势，实施关检一站式作业，经快速通道供应上船，在全国上属首例。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副总经理蔡思伟说， 这个模式实现了厦门作为一个集装箱枢纽港的优势，如何跟国际邮轮母港建设产业对接融合发展，创造了这个机遇，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港口产业转型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央广记者陈庚厦门报道。 昨天上午10:35，由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生产的三鹰首架外贸飞机在航空工业贵飞总装下线。据悉，代号 FTC-2000 的三鹰飞机作为中国新型高级教练机，自2003年首飞成功以来，已经批量列装国内用户。中国航空工业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设计师胡建新： 出口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用于这个战斗的用途，包括空战和对地攻击。我们以定位相适应，配置了丰富的武器系统。 央广记者孟海，贵州安顺报道。 当地时间5号，巴林、沙特、阿联酋、埃及、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7国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近年来，卡塔尔与沙特、巴林等国一直不和，而卡塔尔近来与被沙特等逊尼派国家视为宿敌国家的伊朗之间关系的趋暖，则被认为是导致此番中东多国与其断交的直接原因。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指出， 类似这种事件过去是发生过多次，这个风波来得更急一些。从这个迹象上看，我觉得这是有协调的，恐怕是沙特在运作。 卡塔尔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就沙特、阿联酋、巴林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表示遗憾与震惊，但声明没有直接提及埃及。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与卡塔尔未来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非没有可能。目前同为海合会成员国的科威特没有与卡塔尔断交，并已表达从中斡旋的意愿，为未来关系转圜留下了余地。中东问题专家李绍新认为， 总体来讲还是在于施压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如果说在强大的这种压力下，卡塔尔做出一系列的服软等等，那这个风波很可能逐渐的趋于平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中方希望呢，有关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地解决分歧，维护团结，共同地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断交风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加塞米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各方应克制以避免紧张局势加剧，并表示政治与和平手段直接和透明的谈判是解决卡塔尔和沙特等国之间分歧的唯一办法。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美国奥兰多发生枪击案，一男子持枪致多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钱程、于芳，主播文琪、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